男和一女呢？对了，这意味着他希望这个地球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人类，由人类遍满整个地球，他要人跟人之间有这个家庭的关系，他不要人和另外一个人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帮助我们看出上帝要家庭幸福这个旨意。因此上帝创造人，让人有能力生儿养女，就是为了达到十全十美的家庭幸福这个目的。但为什么今天这个家庭的幸福会被破坏呢？你看今天有很多家庭并不好像当初上帝原定的旨意，没有一个家庭可以说是能够十全十美的团结在一起，你说对吗？这是因为要追究到第一对男女亚当夏娃的时候，魔鬼撒旦反叛了上帝。当魔鬼撒旦他反叛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幸福就受到破坏了。魔鬼撒旦他怂恿第一对男女，就是亚当和夏娃，和天上一些不听话的天使来反叛耶和华上帝。由于人类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反叛了上帝，犯了罪，就无法属于上帝这个完美的大家庭了。因此来到今天，今天的人类大家庭不只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团结快乐的生活，还在生活的各层面互相冲突。比如说在社会、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四分五裂。相信你不会否认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二和三节说出今天许多家庭的情况。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提摩太后书三章二和三节怎么说。提摩太后书三章二和三节，他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今天的家庭幸福会受到破坏。二三节说，那时候人必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负高傲，亵渎，忤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忠贞，没有亲情，不愿意达成协议等等。所以这两节经文帮助我们看出这种反叛的精神正在影响着今天的家庭。由于这个反叛，魔鬼撒旦带来的反叛精神呢，使到家庭出现什么压力呢？那经文的第二节说，有许多孩子他们会忤逆父母，不听父母的话，忘恩负义，不忠贞，就是夫妻之间不忠贞，还有没有亲情，不认情了，还有不愿意达成协议。所以这些反叛的精神都使到不少家庭面对很多难题，很大的压力，也很不快乐。所以自从第一对男女亚当夏娃他们反叛上帝开始，他们的这个举动，这个反叛的举动不只是令人类的这个宇宙的创造主耶和华上帝痛心，也为他们的后代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带来许多痛苦和死亡。那圣经也告诉我们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今天的家庭幸福会受到破坏。传道书八章九节，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传道书八章九节，告诉我们第二个破坏家庭的原因。经文说，我见过这一切，并专心研究人在天日之下所做的一切事。一直以来，人辖制人，使人受害。是的，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今天那些无能自私的人为政府，也是造成破坏家庭幸福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许多政府由于自私自利，设定不同的制度，而把人类从这个地球分开出来。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种族，造成这个国家或者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概念呢，四分五裂。因此，要拥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家庭生活，就需要一个新的政府来取代。那上帝在圣经里面表明，人类所失去的幸福家庭生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上帝已经在天上建立一个政府，他定义通过这个政府要使到地上的所有人类可以好像大家庭一样团结起来，永远享有幸福的生活。他绝对不会让那些反叛的天使和反叛的人来阻止他的旨意实现。这种情况就好像如果你是身为父母亲的，相信你会理解会明白这一点。有一天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有一个同学他叫我放学过后在学校外面等他，他要我进他的党派，没有的话他就要打我。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这件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任由他去给他的同学欺负吗？还是你会上前去阻止呢？显然你不会去先打他的同学，你不会这样做，但你会采取适当的步骤，比如说去阻止他的同学。如果他的同学不听的话，可能你也会向他学校的纪律老师举报他。如果还是解决不到，可能你甚至会去到警察局报警，来阻止这个同学欺负你的孩子，对吗？所以同样的，耶和华上帝就好像一位仁爱的父亲，现在他的地上的子民正受到魔鬼撒旦和那些邪恶的人为政府所欺压，他显然不会任由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子民，继续受到这些人的欺负。反之，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撒旦他反叛上帝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已经预告他会采取的行动。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动是什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经文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敌，又要使你的苗裔和女人的苗裔彼此为敌，女人的苗裔必打碎你的头，你必咬伤她的脚跟。是的，这是一个预言，预告上帝会任用女人的苗裔和这个蛇的苗裔来对抗。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苗裔是谁呢？那通过查考，这个女人的苗裔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他不只是会和这个蛇的苗裔为敌，也会打碎蛇的头，意味着他会铲除魔鬼撒旦，并把他的党员一并毁灭。那么当魔鬼撒旦和他的党员一并毁灭之后，他们所带来的邪恶影响也会完全重回正轨。这意味着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所管理的天上王国带来的这个行动，就是铲除魔鬼撒旦和他的党羽，人类才能够享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家庭幸福。那么当他铲除了魔鬼撒旦和他党羽之后，他会怎么做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耶稣会采取的另一个举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八，我们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会特别留意耶稣会采取的行动。二十四节，以后就到了终结，那时候他把所有执政的 当权的、有能力的都消灭了，就把王国交还给他的父上帝。因为基督要做王，直到上帝把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连死亡这最后的仇敌也必被消灭。因为上帝使一切都顺服在他的脚下，这里说一切都顺服，自然不包括使一切都顺服基督的上帝。到一切都顺服了他，那时候儿子也要顺服，使一切都顺服儿子的上帝。这样对众生来说，上帝就是一切。是的，这里所说的他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经文告诉我们，到时候耶稣铲除完所有撒旦和他的党羽之后，就会怎么做呢？二十四节说，就会把王国交给他的父上帝。而到那个时候，耶和华上帝对家庭的旨意，这个十全十美的大家庭，这个旨意就会完全实现了。为什么呢？因为经文二十七和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到时宇宙所有万物都会同心同德的侍奉耶和华上帝。是的，也许你会问，我们是否要等到那一天，在未来才能享有这个十全十美的幸福家庭呢？其实我们不必等到将来才能够拥有幸福的家庭。今天上帝也给家庭很多指引，通过他的话语圣经举出很多家庭可以实践的原则。那么我们家庭的各个分子把这些原则都实践出来的话，就能够享有今天的幸福家庭。那么以下我们会举出四个圣经的原则。那么如果家庭的每个分子都把这四个原则尽力的实践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今天活得快乐。那么第一个原则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到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那么这几节经文主要是对夫妻们说的，所以身为夫妻的你们可以留意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实践当中的原则。那么二十八节说，照样丈夫应该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只会喂养爱护，好像基督对待会众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从此与妻子失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个重大的神圣秘密。我是指基督和会众说的。是的，我们读到这里。那么经文在这边二十八和二十九节，他怎么样道出一个有用的、很有用的原则呢？那经文说，丈夫应该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就好像一个人，他会不会骂自己、打自己？显然不会，对吗？有时候我们在处理文件的时候，不小心拿一张纸，手太快的时候，手指被那个纸割到一点点的线啊，很细的线，我们都会哇感觉到痛，我们会可能会去保护它，不会让它触摸到水呀或者是肥皂啊，这样的话会很痛，虽然那个伤口很细微而已。所以更何况是对待妻子呢，对吗？所以我们身为丈夫的可以想想这个原则，我们爱妻子会不会好像刚才我们说那个比喻给纸割伤我们都那么保护一样，还是我们会用言辞来伤害我们的配偶，还是有着更加严厉的、严重的，就是甚至会动手去打自己的妻子。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无法 享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的。当然在经文里也强调另外一个原则，那么另外一个原则是在第二十九节，他说从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身体，只会喂养爱护。这意味着夫妻俩要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就必须忠于对方，彼此尊重，表现不自私的爱。因此爱在一个婚姻生活来说是占有最重要的部分。那么有的人说男女之间要相爱非常容易，但是夫妻之间要持守这个爱就一点都不容易，所以这种爱是需要刻意去培养。那么在刻意培养的过程当中，沟通是必然的，因此要好好的跟配偶沟通，这样才能够持续的培养那种爱。那除了夫妻之间培养忠贞的爱之外，那么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身为丈夫可以实践出来的另外一个原则。我们可以继续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经文说做妻子的该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会众的头，会众是身体，基督是这个身体的救主。事实上会众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该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继续爱妻子，正如基督爱会众，为会众舍了自己。还有三十三节，可是你们个人都该爱妻子好像爱自己，妻子也该深深尊敬丈夫。是，那么第二个原则可以应用出来的就是耶稣领导会众的方式，可以说是做丈夫的一个典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我们读第二十五节的时候，他说做丈夫的要好像基督一样爱会众。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爱他的会众呢？你还记得在他被抓之前的那一晚，这些士兵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要找谁？这个士兵说我们要找的是耶稣。耶稣怎么做呢？他并没有跑掉，他说我就是，然后他说请你让他们走，让他的使徒们先离开，不要危害他们的性命。所以做丈夫的从耶稣领导会众的方式也学习到必须爱家人，甚至愿意做出牺牲，好像耶稣为他的使徒们所做的牺牲一样，保护他的门徒。同样做丈夫的也应该保护自己的家人，照顾他们的需要。那么在哪一方面提出保护呢和照顾呢？那就是在属灵上和生活的需要方面，给出这个照顾和保护。尤其是有孩子的更应该向耶稣学习，尤其是在灵性和物质方面尽本分照顾孩子。好，那么现在来到做孩子的又有什么原则可以促进家庭的幸福呢？好，我们继续会看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三节，那这是对儿女们说的，所以做儿女的可以多留意怎么样把这个原则应用在家庭里。一到三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为了主的缘故服从父母，这是正义的。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说要孝敬父母，这样你就必蒙福，在地上得享长寿。是的，经文劝告那些做儿女的要服从父母，然后经文也强调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命令。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有得到什么好处呢？经文第三节说会得到耶和华上帝的喜悦。 上帝肯定会祝福听父母的孩子。那为什么孩子听父母会得到那么多好处呢？尤其是聆听那些基督徒的父母，因为基督徒的父母会教导孩子学会用应用圣经的原则，这样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原则，因为用这些原则出来而在生活上得益。就好像在传道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孩子从年轻就学会把创造主谨记在心，可以修直他们一生的道路。因此孩子们也应该在家庭里面尽一份力，促进家庭的幸福。好，现在来到第四个原则，我们会继续读以弗所书六章的第四节，这是对身为父母亲说的。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只要照耶和华的意思管教他们，纠正他们的思想，把他们抚养成人。是的，这些经文强调父母亲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要激怒儿女。那么怎么样说才算是不要激怒儿女呢？那么激怒儿女可以包括对他们 大呼小叫，所谓的大小声，或者是在他们做错的时候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伤害他们，或者把愤怒发泄在他们身上。那有些父母为了保护孩子，也禁止他们出去外面，甚至有些偷听他们孩子打电话，要听他们打电话给谁。有的甚至为了不让孩子掺外面的朋友，就批评他的朋友，说他的朋友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么这样做，当然我们明白父母亲是为了孩子的好处，但经文说这样做会激怒到儿女，因为你越是要控制他们，不让他们外出，不让他们打电话， 不让他们跟外面的朋友交往，他们就越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就越要逃出去。那么因此有什么原则可以用呢？那么经文第四节继续说，他说要照耶和华的意思来管教和纠正他们的思想，就是说要用正面的教导去影响他们。因此做父母亲的为了促进家庭的幸福，不只是要把上帝的知识传授给孩子，那么当他们做错，当然也不会称赞他们呢，当然要斥责他们的道德感，让他们看出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却不应该把这个愤恨或愤怒发泄在他们身上。反之应该用上帝的话语来影响他们的行为。那么怎么说呢？比如说当孩子做了一件错事的时候，父母亲可以应用这个原则，影响的原则就是说，也许你可以跟孩子调换身份，可能父母亲可以告诉他们，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你会向我提出什么劝告，或者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你会用什么圣经的原则来跟我推理，那么让这个孩子去想一想。那么有些父母亲甚至让孩子有时间去查考圣经刊物，或者是查考圣经的经文，好让他们沉思为什么他这样子做是不对的。所以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父母亲在言行方面要表明自己爱上帝，要让他们看出他们怎样做才会蒙上帝悦纳，这点重要过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如果学会去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事，到他长大甚至成人出去外面之后，还是能够继续做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如果父母亲意味着想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所定下的规条，或者自己喜欢不喜欢的事，像孩子一离开之后，父母亲都不在了吗？他就可以随心所欲。所以父母亲在言行方面需要表明自己是爱上帝的，用这个方式来影响孩子，这样孩子就会学习到怎样去取悦上帝，他也能够一生幸福快乐。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告诉我们，提摩太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导，因此他常常持守着他所相信的这个信仰。所以父母亲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教导。是的，以上的四个原则帮助我们看出，其实家庭的幸福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每个家庭成员都付出自己的努力去实践这些圣经的原则。因此你可以参考以弗所书五到六章的经文，如果你对这个家庭的原则想再多了解的话，你可以把这两章经文记录下来，那么你在之后可以阅读这两篇文章，想必一定会令你的家庭得益不少。是的，刚才在演讲的起头，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看出，上帝他希望全人类能够成为一家人，不是我们自己五六个人那个一家人，而是整个地球都是一家人。他要我们全人类的家人能够团结快乐的生活在一起。那么到时候诗篇八十九篇十五和十六节的预言就会完全的实现。让我们来看看这最后一节经文，诗篇八十九篇十五十六节。那么到时候人类会享有什么福乐呢？十五十六节说，懂得向你欢呼的人民多么有福，耶和华啊，他们在你慈颜的光辉中行走，他们因你的名而终日喜乐，靠着你的正义而得以高升。是的，到时候所有全人类会好像经文所说的，会向耶和华上帝欢呼，也会因为他的名而终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全人类能够同心同德的团结一致侍奉耶和华上帝，那么到时候我们所有人会是一群很快乐的人。那些第一次来参加聚会或者对圣经感兴趣的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加入我们的行列呢？那如果你想的话，我们鼓励你和你的家人继续吸收圣经的知识，了解上帝对于这个十全十美家庭幸福的美意。上帝会通过他的王国实现这个旨意，到时候所有人类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人都能够享有永久的平安和幸福。 我们非常感谢温迪兄所做出这个实用和令人振奋的演讲，我们的确期待十全十美的家庭终必实现。我们很高兴见到大家能来这里聆听特别的演讲。耶和华见证人在全球十一万五千多群会众发表这个演讲。如果你喜欢有人探访，向你示范怎样免费学习圣经，请告诉招待员。另外，我们也邀请你上我们的网站 www.jw.org。这个网站用超过700种语言提供基于圣经的出版物。网站讨论各种主题，适合夫妇、父母、年轻人、孩童以及所有想学习圣经的人。 我们也邀请你在下个礼拜也同样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聚会所来聆听另外一个为你设置的这个公众的演讲，主题是你的生活有，对不起，主题是你符合上帝对你的要求吗？你符合上帝对你的要求吗？现在我们就把节目交给宝顺弟兄。 好，作为这个部分的聚会的开始，也就是杂志研究班，我们想邀请站起来，我们一同唱出王国诗歌第五首。王国诗歌第五首，基督是我们的典范，就请唱诗第五首。